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披秦同埋白伟聪，你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同埋全球首富阿马斯克咧嘅一场啊马战咧，就似乎有降温嘅迹象啦。咁因为咧就马斯克已经咧删除啊吓重点攻击啊 Donald Trump 嘅几条啊非常之严重嘅啊呢个贴文啦，啊包括咧就话啊支持国会啊弹劾佢啦。同埋咧就話佢啊嚇喺呢個幾年前啊神秘喺紐約監獄死亡嘅淫媒啊埃普斯坦裏邊嘅名人啊啊嗰個呢個淫落嘅名單嗰度咧係榜上有名係嘛？咁啊因為 Donald Trump 咧就警告呢個馬斯克係嘛好咧喺中期選舉嘅時候轉態支持民主黨，否則會面臨咧係嚴重後果係嘛？咁咧就副总统咧范斯咧就喺侧边补镬，佢话咧马斯克呢个人太情绪化啦，但系希望佢咧系早日归队吓。咁啊相信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都系摆一摆个大佬款系嘛，跟住咧就应该大事化小，因为咧双方咧老实都唔可以话离开对方，因为而家咧 Donald Trump 净系要靠。这个马斯克不止 Donald Trump， 整个美国太空总署、美国政府那个星链那个系统呢，实在对下一步啊美国那个太空科技称霸这个蓝图呢实在太重要。另外还有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这个呢如果黄仁勋那里呢已经开始有养不熟的迹象， Donald Trump 这边呢如果冇咗马斯克或者马斯克出事咧，呢、這个后果咧好严重嘅，系嘛？咁而家呢个 Donald Trump 嗰个啊减税嘅大移美法案咧，就马斯克亦都咧啊改变咗反对嘅立场，系嘛？因为咧而家就啊嗰个局势相当之严重，因为咧加州嗰度咧就爆发非法移民嘅大暴动，嗱、這、呢个唔系示威啊，系大暴动啊！我哋睇到咧嗰啲片段啊，同埋图片咧，就见到嗰啲暴徒咧开始向啊揸车经过嘅一啲咧平民咧系掟石头，同埋咧喺个马路度设置路障，同埋放火，同埋袭击店铺。嗱，呢啲咧就當然唔係咩示威抗議啦，你唔使聽嗰啲咁嘅美國主流左翼媒體啊話呢啲係示威啊，示威係唔會涉及暴力嘅，一旦涉及暴力，而且暴力係針對啊唔止係警察，而係平民嘅話咧，咁就係暴動啦。咁而家怎諗住咧係派呢個國民警衛軍，但係咧加州州長紐森咧就反對。嗱，而家你话系咪美国会陷入内战嘅边缘咧，就为时尚早。但系加州呢个州咧，向来系一个咧问题州嚟吓。咁今次系咪话加州嘅民主党政府有心纵容咧，定系扑灭呢啲暴乱咧，系有心松手，就令到啊联邦政府嗰处咧系加大力度，从而啊系更加令到。全国这个分歧和这个撕裂更加严重呢，这个我相信马斯克是看到的，在这个时候就不可以跟川普是这样公开抹面，因为呢四个字很老土的，就以大局为重，是不是鲍先 生？是，那加州的情况更加比 Donald Trump 和马斯克的拗撬严重，因为那两个呢大男人在这里通过社交媒体度嗌交咧，其实都系一场戏嚟嘅。呢场戏咧好快就收咗啦。咁啊，因为马斯克咧就已经删除咗头先你讲嘅贴文啦，同埋咧进一步一个比较同阿 Donald Trump 紧密嘅朋友叫做班农咧，咁就曾经咧就发文就话咧。Donald Trump 喺同马斯克喺个法案里面嘅争拗咧，就牵涉到财长贝森特。咁啊喺中间嘅拗撬喺走廊里面咧，发生咗肢体冲突啊！马斯克咧就用个膊头嚟撞贝森特。 咁啊，呢啲咁嘅花边新闻咧，更加令到咧人觉得其实咧 Donald Trump 同埋马斯克咧嘅关系咧已经咧就破裂，就不可挽回。不过而家咧就叫面子为重，或者系叫大局为重咧，就暂时咧就唔再拗叫，因为面对洛杉矶嘅反 ICE 嘅事。暴动呢而家个情况呢就升级緊，因为你见到画面同埋好多嘅影片呢，嗰啲示威者已经唔系示威啦，已经系呢淋火淋汽油落去汽车度纵火啦，同埋烧咗警车。咁进一步呢可能随时变成抢掠，因为洛杉矶呢系有前科嘅。洛杉矶曾经因为呢啲种族嘅问题呢就发生过大暴乱。当时呢就抢掠啦，同埋针对好多嘅新嘅移民呢就抢掠。嗰时韩国嘅社区呢都备受呢个攻击。仲有好多画面呢啲韩国人呢拎晒枪出嚟自卫嘅。咁所以如果而家唔喺初期压制呢，成个洛杉矶可能呢就会真係燃烧起上嚟。Donald Trump 已经派咗国民警卫军呢去镇压。咁但係似乎呢个情况呢就未係受到控制嘅。国防部长海格斯甚至话要叫海军陆战队已经待命了，随时接管用海军陆战队去镇压。咁呢个情况咧就将会，我估计系会升级，因为咧你都知道洛杉矶系咩地方嚟噶啦，就系成个州咧，即系加州咧就是一个左翼啊呢个重镇。咁而且里边咧好多拉丁裔啊同埋有色人种咧嘅社区，其实已经系火药库嚟噶啦。咁而家进一步咧。咁样因为啲反 ICE 嘅人呢嘅煽动呢，而家咁样升级呢，我相信呢陆续呢个礼拜洛杉矶将会呢继之前嘅大火之后陷入咗另外一场呢灾劫啦。 所以第二届非法移民呢个系天公地道全部有法可依。1979年呢、這个天文号越南难民啊，嗰啲船民入嚟嗰阵时啊，呢个港督麦理浩都做过同一样嘢啦，我哋讲过好多次啦，系咪？就当然啦，越南难民嗰啲船到咗香港系失去自由，住喺禁闭营啦，就唔俾佢哋出街啦。跟住如果咧，后来过咗好多年就领出街纸啦，系咪？呢、这个当然系都隔离政策冇得倾噶，如果系咁啊，自把自为，咁嗰啲我哋揸住嗰啲护照啊，系咪去各个国家旅行啊，买机票，我何必喺排队喺个机场嗰度啊打蛇饼啊，系进入呢个移民局咧，系咪啊？跟住走去啊攞行李咧，系如果系咁啊，非法入境咧，完全可以系冇后果啊！咁啊，大家去加拿大嗰处嗰条边境嗰度啊，系嘛，俾几廿蚊蛇头啊，不如自出自入啦，唔使走啦，系嘛？呢啲系好普通嘅常识问题，系咪？你而家咧就因为 Donald Trump 行左，嗰啲咁嘅左交咧就一定拗右，因为 Donald Trump 话黑就一定话白。已经咧系到咗一个咧冇乜嘢理性嘅程度啊，完全系情绪化，有好多常识嘅拗嚟都系代嚟话啊。呢、这个 Donald Trump 系咪名列艾伯斯坦啊？嗰个淫乱名单咧，好多 VIP， 我话系都唔出奇，因为呢啲讲紧十几二十年前 ，Donald Trump 嗰时一个纽约嘅成功商人，佢大把钱，佢冇谂住从政。因为嗰张名单里面上面都有荷里活啊左翼嘅演员汤汉斯，亦都有一个咧啊政治立场不明嘅里安纳杜迪卡比奥啊，即系做铁达尼号啊红嘅嗰、那个系咪啊？亦有啊呢个民主党啊呢个前总统嘅克林顿，亦都有英国皇室嘅安德鲁王子，好多人啊参议院系嘛，众参众议院全部都有啊，几乎。咁你嗰阵时喺纽约，系咪？如果 Donald Trump 嗰阵时啊，榜上无名嘅，反而啊系好冇面喎，你知唔知啊？喺个名单嗰度有名咧，唔等于话佢有光顾同嗰啲咁嘅美，嗰啲咁嘅妓女咧系有一手啊。就算系同妓女有一手咧，唔一定话佢同未成年少女有过关系。嗱，如果系嘅话，呢、这个名单早在拜登做总统嗰阵时已经有啦，咁咪一早已经由纽约时报 CNN 踢爆啦，使咩留到而家？系咪啊？Elon Musk 啊，嗰把口嚟到佢爆出嚟咧，系咪啊？啱唔啱？即系而家好多，即系讲开前几日讲开大富豪中国城啦，好多去大富豪中国城道路置业总会嗰度 帮衬嗰啲系饮酒啫嘛，饮酒唔等于话买钟出街啊嘛，系咪啊？好多饮完酒啊，抌低几千蚊啊，吓消费戆居居咁啊，食咗两啖嗰啲咁嘅哈密瓜、西瓜咁啊，咁啊走人翻屋企向老婆交人噶啦嘛，两三点系咪啊？唔一定要嗰度攞房卡噶嘛，系咪啊？就算嗰度买钟啊，买钟嗰个唔一定系未够十六岁，未够称啊嘛，未够称啊，买钟嗰个未必系 Donald Trump 啊嘛，会唔会系克林顿咧？系咪啊？所以啊，马斯克咧攞呢啲嘢而家嚟讲咧，可以讲话相当之幼稚。不过呢两个人都系咧 ego 特别大嘅人，吓喺亦都证明到咧美国呢个民主自由啊嗰个制度咧，确实有佢美国特色嘅腐败嘅一面。因为这个不但只是 Donald Trump 被指为可能榜上有名，但是他幕后的一些律师就说世神平原其实他没有份，有份没有份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正如我说没有份才奇怪，在那个名单上，因为那时候名流、商家、明星、官盖云集，你没有份即是你不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是不是啊？系嘛，即系当呢个玛加烈公主啊，嗰阵时啊，系访问香港，系嘛？嗰阵时嘅港督喺港督府嗰度咧，举办咗个餐会，系嘛？系有呢个周秀臣，系嘛？亦都有咧河东啊。嗰阵时菲涅亲王咧系亲自嚟到咧，系致辞，系嘛？亦都有罗文锦啊，亦都有其他嗰啲啊啊，当时嘅商界啊，譬如阿邓兆坚啊，着件长衫嚟，系嘛？颜成坤啊，咁样样，系嘛？好啊，嗰时邵逸夫又有，系嘛？话如果你话某某人冇份，系嘛？某某船王，喂，点解冇我份咧？包打听噶，系嘛？哇，咁系咪自己喂港督唔当我系自己人咧？系咪冇份嗰啲啊？系咪先觉得冇面啊？呢啲咧喺五六十年代香港殖民地时代嗰啲包打听，话上个星期系咪有一场舞会？系嘛？边个邓连元同埋尤德啊？系嘛？咁又见到边个又到啊？呢、這个有冇到啊？嗰、那个有冇到啊？而家都系噶啦，冇份嘅话，自己冇份都系幸幸然，若有所失。咁你嗰阵时艾泼斯坦呢张名单有咩分别啫？冇分别啊！如果有克林顿，如果有迪卡比奥，有汤汉斯，如果有安德鲁王子，咁点解冇 Donald Trump 先？系嘛？所以其实爆出嚟根本就唔怕，因为佢嗰阵时未系做总统，系咪？但系克林顿已经做过总统，系咪？嗱，呢个咧有个好大嘅分别啊！咁所以咧，亦都唔值得大惊小怪。 系，因为社交媒体同埋美国嘅民众咧，都对呢件事咧系冇咩反应，因为大家心里边咧对 Donald Trump 已经有咗个道德嘅标准，呢、這个标准实在太低，低到咧其实大家已经接受晒呢种我哋叫做伤害性啊，就算爆出任何嘅嘢咧，包括佢嫖妓啊，或者佢以往年轻嘅时候风流事迹啊，甚至有私生子咧，大家都唔会有咩意外嘅，所以啊，马斯克即系用呢招咧啊，反而系弄巧反拙，令到人觉得咧佢小家，或者系觉得佢咧好似小学生咁样。咁啊，直至去到佢咧公开地咧支持弹劾阿 Donald Trump 咧，即系呢样嘢咧，我谂触犯咗个真系死症啊，就令到咧佢知道出事啦。咁所以咧，后来咧，我相信有经过中间人咧规劝又好，叫佢收口又好，所以佢先至会缩翻所有即系呢啲咁嘅贴文啦，同埋咧。不再攻擊 Donald Trump 啦，因為事實上咧冇咩好處嘅，因為咧始終政府嘅財力同埋嗰個權力咧，會影響到佢嘅生意。除咗電動車方面咧，其實 SpaceX 啊同埋佢嗰只咩龍 Dragon 嗰只太空船啊，的而且確係有呢個 NASA 嘅訂單啦，同埋合作嘅機會。咁如果佢自己發展，佢完全咧。唔要呢个国家之力去同佢合作咧，咁的而且确未必系会真系咁顺利啊！咁明明系有一个将好牌去打，何必咧要打烂盘牌咧？所以今次咧，我相信呢件事就会告一段落噶啦。反而洛杉矶呢边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啲民主党嘅官员或者嗰啲州长咧，系火上加油，真系十分之有趣。嗱喺言论上边咧，加州嘅州长纽森咧。接受記者的提問的時候回應，他說任何見證社政府的行動者都不該受傷害，這些已經是廢話來的了，他將現場那些暴徒、示威者、 佢都当系见证政府嘅行动者。嗱，呢啲你见到左翼嘅虚伪，佢唔会用一啲常人理解到嘅字眼啊，譬如男人就男人，女人就女人，佢系用嗰啲咩跨性别者啊嗰啲咧咁嘅字眼啦，又或者譬如示威暴动嗰啲人咧就话见证政府行动者，将佢哋美化啦。咁甚至讚揚咧嗰啲反對依啲拘捕非法勞工同埋非法入境者嗰啲人咧，就係尊敬嘅勞工領袖啦。咁而且咧，佢話咧譴責呢個聯邦政府掃蕩依啲非法勞工咧，係殘酷又魯莽咧，製造混亂啊，拆散家庭啊，並損害支撐美國經濟嘅勞動力與產業。你想想其实在这个这样暴乱的场面，一个州长竟然发表这些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助长着那些暴徒的气焰和支持着他们的行动呢？他说更奇怪的事呢，就包括呢这个 LAPD， 即是洛杉矶警察局啊，在个 X 平台里面发文啊，还说讲到个局长说呢他们会驻守社区确保安全，但是不会协助和参与大规模的驱逐，亦都唔会核查咧个人嘅身份，包括移民在内都应该安心。佢唔会区分咧移民身份啊，即系话警察咧系佢会执法，不过咧佢唔会分辨咧边个系非法移民，边个系正常嘅公民啊。依点咧佢哋系唔理嘅。总之你喺现场咧，佢就会执法。咁听落去咧就好似一视同仁，但系好奇怪噶嘛，明明嗰啲参与暴动的人是非法入境者或者非法劳工，他参与的暴动你不区分他，那这点啊，对于那些守法的公民啊美国人来讲呢，是不是匪夷所思？这个就是加州，这个就是洛杉矶。所以其实呢，如果有即是在洛杉矶生活的听众或者观众呢，真的要留言告诉我们知呢，其实现在你们生活在的地方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同埋这些警察呢究竟是不是保护你们咯。 咁樣咧，喺加州咧，嗰啲警察咧，佢個職能咧係同移民局官員咧分開嘅。不嬲咧，警察如果拉人咧，係就唔會理啊。你嗰個人咧係唔係話非法居留？佢嗰度咧嗰啲法律係好奇怪嘅，係嘛？咁啊，佢認為啊，係堵截非法移民咧嗰個職責咧係移民局份內事。咁而家咧，但係暴動咧就應該有啊，係一個咧斷言嘅措施。咁啊，再講翻殖民地時代啊，麥理浩。又好，尤德嗰陣時都好，香港啲警察街邊咧，隨時可以持查身份證，見到形跡可疑，就係因為咧係要掃蕩一個名詞叫 II 啊嘛，香港嗰個叫 II 喺邊度嚟咧？嚇，唔通係歧視咩 ？II 咪就 illegal immigrants 咯，呢個行之幾十年咧，殖民地時代唔通嗰陣時係香港嘅殖民地時代法西斯統治咩？係嘛？呢個此其一，係嘛？第二。就是现在是真正的暴动放火和针对平民。如果有人说将加州这一场的暴动是别有用心地跟香港2019和2020年对比呢，这个是很可笑。因为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讲过，他说西方有些舆论就说台湾是明日的乌克兰，台湾和乌克兰没有任何的类比性，这个一样是吧。那如果你说这个美国是用警察镇压加州的暴动是有道理的，你看外美国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就是2019和2020年在远东某个城市发生的呢，是完全跟美国一样的标准。那如果是这样呢，1967年殖民地时代那个英国政府那时发出的那个警察打暴徒和拉那些亦都是完全对的。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些暴徒呢确实是非法集会和扰乱治安，还有放火烧死一名播音员，还有放炸弹炸死一对无辜的小姐弟。这些就叫政治的话语，是比那些在头脑里面是没有任何常识和是未经任何逻辑训练的人去听信的，这个就是另外。所以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加州呢，纯粹是左交，而家喺里边啊借刀杀人，摆一个局系嘛，然后咧控制舆论，就希望咧阿 Donald Trump 嘅联邦政府嗰度咧系用重手，啊而家当然重手，而家未打死人啊，一打死人嗰阵时咧就会乱啦，啊一打死人咧，譬如嗰啲暴徒啊，你喺度中汤街做瓜一两件咧，